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浩浩汤汤。 好，歡迎大家咧翻到嚟浩浩雙雙嚇，咁啊真係唔好意思啦，頭先咧應承咗大家咧翻到嚟咧，真係要入主題咧，就發覺原來都就爭少少嘢，爭少少，因為我咧臨好擔心咧臨尾人唔記得啊，阿 Thomas 知道啦，因為咧就暫時咧嗱呢個一月尾啦嚇，咁啊我哋呢一個咧就係最後一個錄音咧，唔使驚，唔係結束呢個節目，唔係結束，而係咧我有個小休，係嘛，咁就我係下個禮拜。就會同太太啊，同埋我啲有啲親人咧，就一齊去南美洲旅行。 咦，原來唔係兩公婆咁少嘅。 同我家姐啦、姐夫啦，同埋另外一 pair 嘅朋友就六個人，本來係八個人四 pair 嘅，咁但係另外一 pair 咧，因為屋企老人家有事，咁啊嚟唔到，好可惜。咁但係其實我哋係跟團嘅。啊，因為南美洲都唔敢自己去，但係呢個團咧就梗係唔好同人賣廣告啦，但係佢係專攻南美，咁啊佢嗰個團嘅行程咧就有好多係陸地啦，有多坐飛機啦，亦都有一節咧係坐船嘅，即係喺巴西去到阿根廷嗰度沿岸係坐船，咁所以我哋將會去巴西啦、阿根廷啦，然後去福克蘭群島啦，咁然後就去烏拉圭，咁然後就去智利、秘魯、玻利維亞啊，好多國家。就會經巴黎去嘅，咁去嗰程應該都有機會出一出巴黎，因為佢嗰、那個stayover 都十幾個鐘嘅好似、咁我哎啱啦， 買嘢啱你， 買就唔會啦、傻咩係嘛，即係因為上次去巴黎都好耐啦，咁咁、但係咧就整個行程咧應該係頭搭尾應該差40日嘅，咁我計過咧就好似中間就有成六個。浩浩雙雙嘅六集嘅，咁呢六集咧啊喺度咧就首先要鳴謝啦嚇，咁就係其中有兩集咧就會有阿 Ringo 啊，就同埋啲朋友同埋啲老友嚇，咁就會係講電影嘅，之前佢都講過噶啦嚇，咁又趁機又踩我咧，又笑我啦係嘛，又話未睇過 Godfather 啊教父， 所以卒之我 Godfather 係啊，竟然未啊， 好好睇喎， 嚇我梗係知啦，咁啊卒之咧我即係。攞返嚟睇啦，咁有睇，但係都係第一集啫嚇，第二、第三集都未睇。咁但係另外咧，嗱呢度就兩集，咁另外有兩集咧就係阿 Elvin 啊，即係阿 Elvin Wong 咧，咁佢又係會揾啲好猛嘅人啊，佢已經話俾我聽啦，就係啲 Archie 嘅嘢啊，建築學嘅 architecture 嘅。咁另外有一集咧就會有另一個朋友就係阿 Michael Lai 咧，佢應該都係講一啲。應該環保啩好似嚇，咁所以咧就呢度就五集，咁但係另外有一集咧，我哋一早錄咗嘅，咁所以就加埋咧即係我同你同阿 Jeffy 一早錄咗，錄多咗集嘅，咁所以就可以 cover 咗我唔喺香港，唉嗰40天啊，咁就翻嚟再開咪，咁呢個第一點啦嚇，咁啊就係同大家要拜個早年，係嘛，祝大家咧後年係嘛，即係樣樣順利啦嚇，咁啊，咁但係另外一樣咧就其實同頭先講有關嘅，講個全球暖化之下嘅心寒咧。其實就想喺度賣廣告，真係好多人都問我哋，舊年11月29日搞完個大遊行，咁之後點啊？你哋又註冊咗叫350香港，咁就我哋而家咧諗緊好多 project 啊，就其中咧一個當然就係話去碳設資咧，但我發覺而家香港大學嗰個情況咧，其實啲學生啊校方都唔會理你嘅，因為佢哋咁多嘢啊冇錯啦。其實嗰日咧，即係李國章開會嗰日咧，我就啱啱去。揸車去接太太啊，太太就喺日本翻嚟，即係我就冇去，咁就喺沙宣道，完全睇到曬，哇癲嘅直情，喂開個校委會啫，哇成條沙宣道兩旁咧密密麻麻都係人，啊學生固然多啦，但係啲警察啊，哇但係話話即係過百個警察定如臨大敵，嗰啲警車十幾部咁樣樣，即係黐線嘅啫。好啦，咁所以咧，你而家喺大學度話搞要佢哋咩去碳設施啦，我諗都難度都幾大，咁所以我哋又梗係要靈活啲諗啦。而家諗緊一樣嘢嘅，就係、是、拍一個微電影，喺網上嚟宣傳呢樣嘢，即係再要進一步喚醒全民嘅關注，因為始終呢個重要嘅。因為我哋嗰、個組織入面咧，有啲人原來係搞電影嘅，咁佢哋而家好多後生仔都拍微電影啊嘛，係嘛？咁我哋而家就喺度教緊嚇，咁、即係跟住我開會，我可能去南美之前都要同佢哋開一次會，咁跟住放手俾佢哋搞啦嚇。咁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。就喺呢度呼籲啦，梗係就上網去我哋 350hk.org 嗰個網址嚇、，like and share。咁當然咧，佢有個 proper website 嘅，但佢亦都有個 Facebook 嘅，即係而家定㗎啦，差唔多一雞兩尾就走唔甩㗎啦。咁所以咧，又請你哋上埋 350hk.org 啊嗰個嘅 Facebook 啊，可能就冇多 LG 噶啦，可能就咁350HK 嘅啫。咁樣咧又 like and share， 係嘛？咁啊將呢樣嘢咧真係要盡量推廣出去啊！如果唔係咧，我哋而家因為其實我入面有講到嗰個明日之後嗰套戲啊嘛，The Day After Tomorrow 啊嘛，你有冇睇過呢套戲？ 有啲印象咯。 誒，我借嘅啫，碟俾你，你翻去再睇啦。你睇完之後，你發覺啊，哇，真係好似係預言。緊即係預言咗而家我哋嘅嘢呢好似逐步出現㗎嘛、雖然佢入面有啲嘢一定係誇張啦，但係其實真係好得人驚嘅，我哋絕對係不能夠掉以輕心，我都講過好多次嘅喺度啦，就係、是、啊馬照跑舞照跳死路一條吓、即係話呢 business as usual is not an option 吓、好啦，咁講完呢度呢就真係入主題啦，主題呢就當然我後面嗰幅地圖啦、你睇到啦，一個就係陸上嘅絲綢之路同埋海上嘅絲綢之路。咁但係呢一個呢其實又要拆開的咁多，因為其實上個禮拜做完節目冇耐呢 ,Thomas 就 send 一條 link 俾我、就話有篇文章講中國經濟嘅。咁、即係呢個一帶一路當然同中國經濟好有關係啦。咁話好勁嘅呢篇文章吓阿財哥你睇下咁。咁、我一路都忙我唔記得，好彩又多得佢提醒我今日。咁、所以我錄音之前呢嚟之前嗰、個下晝呢我先至係咦真係花咗差唔多成個鐘頭嘅陰功，我諗係萬幾二萬字嘅嗰篇文章、一定過一萬字，好啦，好長嘅，咁我睇曬啦，好啦，咁啊，既然我睇咗，咁你一定睇咗先至叫我睇啦，你唔好話你未睇啊，我 睇咗， 揼你啊， 睇錯， 好啦，咁啊，不如等下 Thomas， 我把聲都要透透啊，好 ，Thomas 介紹下先， 嗰篇題目。文章 中國經濟是怎樣被弄垮的？ 好似喺天涯嗰度寫嘅，係啊。換佢嗰篇文章叫《中國經濟是怎麼被弄垮的》 啊，係弄垮差唔多啦。 天涯，跟住就好多人 share 出嚟咯。 係係 由殘體字變翻做繁體字嘅，咁我哋易睇啲咯。跟住就咁佢其實最主要都係講中國啲問題咯。咁佢就。不過我講可能講得唔係咁好，等 Doctor Lee 講啦。咁佢實最主要嘅前文章七成部分咧就係鬧嘅，跟住咧後面嗰三成咧就係啲建議建言條路應該點行，但係個作者其實都係諗唔到點樣行。我諗都係睇下坐以待斃啊，或者睇下點樣，真係都好唔樂觀咯。即係個經濟泡沫都係。睇下可以，譬如佢後面睇下條點寫先。 我啱先睇完啦，冇乜好建議嘅。佢臨尾佢收筆收得好壓突㗎。係，你都唔知道。 因為佢喺天涯 post 可能寫得即係入讀啲，可能俾管理員閉評 啲咧。都唔係喎，呢度都我都話萬幾二萬字嘅已經有。 哦，可能。 咁但係我你話齋，佢都諗唔到有啲咩好嘅解決嘅方案㗎嘛，係嘛？嗱，咁我就嘗試。好簡單嚟去總結佢呢位作者，其實佢仲用個英文名喎，作者嚇好得意。 好似叫做，我都唔記得。 唔好理啦嚇。咁樣咧就你哋可以上網睇睇啲咩文章啦，有意思嘅。咁其實佢講嘅嘢咧，我大部分都同意嘅。即係其實我唔同意嘅咧，就係嗰啲佢冇講嘅嘢啫。啊，當然呢個我講笑啦嚇，如果冇講，我點能夠唔同意咧？但係即係我講咧，但係其實佢冇講嗰啲咧。是同佢講咗嗰啲呢係同樣重要或者係更重要個問題就係呢樣嘢。咁但係我分享咗佢講嗰啲先啦。咁佢入面有提到一帶一路㗎，所以我哋唔係離題嘅。咁佢基本上係分析中國自改革開放以嚟呢個經濟發展模式。咁佢係從幾個方面分析嘅。咁當然第一個就從製造業啦、出口啦、然後就係貿易啦。咁然後呢佢又同嗰、那個地產啦地產業啦，或者然後咧就係同嗰個金融市場，即係銀行業同埋個金融，咁啊最後去到股市，都好全面嘅，即係嚟去分析咁啊中國。咁但係佢話，即係點解我哋咁威呢三十幾年啊？即係咧，直情係世界嘅奇蹟，噥一聲咧就可以喺一個好低嘅基數啦，就去到。世界第二大嘅經濟體，超越咗日本，超越咗德國，係嘛？咁我哋嗰個影響力係真係大好多。咁當然咧，更不幸嘅就係佢亦都成咗，唔係更嘅，即係話，但係不幸嘅係咧，就係佢亦都成為咗全球第一大嘅二氧化碳排放國啦嚇。呢樣嘢就唔係好事啦。咁其實喺佢發展過程咧，我哋成日都話咁嘅粗放型嘅發展啊，咁啊嘛，先發展後治理啊嘛，係嘛？咁所以咧就係搞到咧。 資源就虛耗啦， 嗯， 然之後呢環境就污染啦， 嗯 啊，排放就急升啦，啊，所以生態呢就受到好大嘅破壞啦，嗯啊，甚至人民嘅健康啦， 嗯 啊，即係周圍都係嗰啲咁樣嘅重金屬啊、有毒嘅金屬啊，同埋加埋啲霧霾啊， 嗯， 各種嘅化學污染 啊， 啊或者係啲黑心食品啊咁樣啦，搞到我哋人心惶惶啦咁。咁，嗯，呢個大家都知道。但當然佢係從一個比較經濟學嘅角度睇，但係當然佢呢個經濟學呢都係一個叫做主流經濟學啦，我叫做一個傳統經濟學。咁佢講到個特色，咁好坦白講，因為我都唔係話真正嘅經濟學家，咁亦都費事講到咁詳細啦。咁只不過呢大家都知道中國尤其是2008金融海嘯之後呢，即係而家眨下眼都十年八年呢，就係呢個全個中國之前溫家寶為咗話咗要保八，咁一路吸吸落去呢，各省各縣各市呢就要交成績表交數，嗯，交數呢咁大家都知道就搞咗好多叫政績工程，咁政績工程呢亦都係建設咗好多大白象，咁，嗯，但當然呢其實大白象有啲呢其實都係利民惠民嘅，啊，有部分嘅，咁啲人民都會係受惠嘅，即使就佢起個乜乜嘅康樂中心咁樣呢，佢入面有啲嘢呢人都做到，咁但既然稱得上大白象呢，亦都有啲嘢係即係起咗喺度嘥㗎啦，咁， 嗯， 但係呢都講過就地方點解能夠咁有錢呢，咁其實佢嘅税收都唔夠嘅，佢經濟根本都下滑啦，下滑咁你出口就唔夠啦嘛，咁出口唔夠嗰啲公司你有幾多税呢，抽到幾多税呢，個盈利都喺度收縮緊，咁大家知道呢其實係有幾樣嘢嘅，一就係強徵民地， 嗯 啊，咁就啲強拆啊、逼遷啊，嚇，咁啊嗰啲啊釘子户啊，甚至有啲要嚇自焚啊，咁啊，咁佢哋唔掂咧，就去收買啲流民啊，啊走嚟去打嗰啲咁樣嘅農民啊，咁樣啦嚇，即係強徵民地，咁就等於英國當年嘅圈地運動啊，不過變本加厲。第二咧，當然咧就千方百計用好多種形式咧，其實就係借錢啦，啊，即係同呢個銀行借貸。咁啊，銀行當然係阿公嘅，咁呢度係地方政府嚟嘅，係嘛？咁咧，銀行借貸呢啲咧，根本都唔使抵押品啦，有乜好抵押啫？冇抵押嘅，我係政府機構啊嘛，嚇，嗯。咁但係好多時呢個情況，大家都睇到咧，就出現咧，其實咧係有借就冇還嘅，就呢咧就叫做地方債務嘅計時炸彈啦，嚇，嗯！呢，這個外匯帳咧，其實勁到不得了嘅，嚇，嗯。咁啊，當然咧，有啲專家咧，我都聽過國內咧就話。咁呢個地方債務計時炸彈其實仲勁過美國嚇，即係甚至係咩2008金融海嘯嗰個咩次案危機嘅，咁啊會爆炸，中國就會崩潰咧咁啊嚇，即係有個 bubble burst 就穿煲啦咁樣，爆煲應該爆煲啦，咁佢又話唔會嘅，因為咧呢個一家之言咧，佢話因為始終最珍貴嘅嘢係咩咧？世界上就係土地，咁， 嗯， 但係土地咧其實中國咧基本上得一個地主嘅啫。 嗯， 就係，是，中央政府， 嗯， 中央政府咧，其實佢就話根本咧，佢隨時咧就可以咧就攞出嚟咧就競投， 嗯， 競投咁上下有啲咧佢又可以收翻又可以出嚟競投咁，嗯，我唔知有冇咁誇張嚇，嗯，即係超級土豪惡霸啦， 嗯， 啊咁啊即係話咧，即係呢個遊戲可以繼續玩落去嘅咁。